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张希。张希你好。 香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张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我们上班挣钱，不断的升职加薪，事业做得越来越大，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就听上去像个陀螺停不下来，但我总觉得陀螺转是为了停下来那一刻。 我们总有要退休的那一天， 是 吧？那退休了之后我们靠什么活呢？ 哎呀，这是个很好的话题啊，很严峻啊。我离退休年龄还有点远，但是如果说我看我的父母啊，他们现在是靠养老金，还有就是子女的一些支持。 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和大家聊一个话题，房子都没买，又要让我存钱去养老。这是一些年轻人所发出的感慨。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啊，目前中国年轻一代平均每月能存1339块钱，以当前的储蓄状况和银行存款利率来推算，在不进行任何投资的情况下，他们需要长达59年的时间才能够存够足够的资金，以达到期望的养老储备水平。因为原来我们有计算过啊，就是说我们退休需要几百万才能够养活自己， 维持生活， 对，活到一个平均寿命啊。 这可能这个几百万是不是考虑了后来的，对，怎么讲，就是那个物价上涨， 考虑了。如果把家庭债务水平考虑在内的话，那这个形势就更加紧迫。那与此同时呢，人们开始进行准备养老储蓄的年龄普遍都很晚，大部分年轻人计划在40岁左右开始存钱，那只给自己留17年的时间来实现退休储蓄的目标。40加17是57，因为按照现在的退休，男的是60，女的是55，折中一下，57啊。而在50岁以上开始储蓄的人群当中呢，也有3/4左右的人群在平均年龄45岁的时候呢才开始储蓄。这样的话呢，就导致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存钱，但是你已经退休了， 很紧迫，感觉 自己存养老金应该说呢，就是不能完全靠国家发的 那 个啊养老金来满足一个比较均衡的生活水平，所以自己还得存一点钱。张希，你身边的好朋友这个30-40岁左右的，他们有没有给自己单独存一笔养老金，哪怕买个养老保险什么的？ 哎呀，按比例的话可能28吧，就十个人里边有两个是有储蓄习惯，而且这两个人有储蓄习惯的人，我觉得是性格所致。 性格， 就可能刚工作的时候他就已经养成了储蓄的习惯，每个月都在存。 是他从小养成的，从小就往那存钱罐里存， 就有理财观念。所以你看这几年为什么理财的课无论线上线下的那么火，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意识到了这个形势比较严峻。 那个80%为什么 不去给自己单独存养老金呢？ 我觉得不是意愿的问题，就不是他们不想，是他们根本存不下来。 你说的太对了啊！刚才我说的这个调查当中还有一个内容没跟大家介绍，就有人去问，你们为什么不存养老钱啊？ 嗯， 人说了，我现在没钱存呢。我没钱啊，我现在要花的钱太多了 ， 房子还没买呢，我还存钱买房呢，不是存钱养老呢。 嗯，是我身边这些 严峻的考验。 对，这些存不下来钱的，然后大部分啊，他们最大的开销其实是养孩子。就像我的同事一个讲师，他就用最简单的方法给我粗略算过，他两个女儿，还不算其他零散的突发的开销，他一个月至少要有3万块才能保证他们两个人的生活。 三万包括什么呀？ 就包括孩子的一切的 奶粉、尿布啊， 奶粉、尿布啊，生活的开销啊，就是看个病啊之类的。然后还有请阿姨，他应该还有房贷，加在一起， 还有他们两个人自己的 简单的生活的开销。哎呦，我听完我真的替他捏把汗。 哎，我想问的是，这个3万还能不能够从里面省出，比如说1%，300块钱来？ 300应该是可以的吧？ 应该可以， 就少去一次超市，应该就有300了， 是不是？ 嗯， 就省1%不难吧？因为张希，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啊，他原来是学这个财会方面的，对税务也很了解啊。 对个人，尤其是个人所得税这块儿。 对呀、啊，那省1%难吗？ 概念上不难， 概念上不难。 嗯，我觉得你 习惯上难， 对根源上，因为习惯很难改变。我这么讲吧，人的人性是趋利避害，人性是很容易享受当下。因为养老这个话题，它的好处是几十年以后才会有的，所以你很难把几十年以后要享受的好处用来替代你现在立刻享受的那顿饭。 对，就是说，小时候妈妈说不要看动画片啦。你以后考不上大学了， 延迟满足嘛？ 对、我现在看这5分钟动画片，跟我考大学有什么关系？ 关系太远了， 天天看。 对， 从发工资的角度，这个月少发300块钱，他会有感觉吗？我想他们俩收入应该高于3万，对不对？月收入， 对，两个人加起来一定是， 怎么也得有2万左右吧？是不是？或者1万多，将近2万的样子吧？ 就是 老板少发300块。 哦，少发300块， 这月税多交了300，你觉得会有明显的感觉吗？ 有，为什么呀？这个概念叫心理账户。 嗯， 就是刚刚您说的那个，我从自己本来要花的钱里面省个300，这个账户啊，虽然数字是300，和老板少给我发300，看上去也是300，对我造成的心理冲击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人都有损失厌恶的。 嗯，就是他如果是固定工资的话，这月少发300，他是 会很不爽， 感觉不爽。但如果是每月浮动的话，就不知道。 或者是每个月你让我自己决定我少花300，这个是在自己掌控范围内的。 嗯， 我决定多花少花和老板给我发的工资在心理上是两个账户。 啊、好， 嗯， 那所以还得从自己这块来进行。节流，实际上呢，就是说这种习惯的培养很重要。此外呢，我想问问张希，就是你觉得从职业生涯规划的角度来说哈，应该怎么去储备我们未来的养老金？ 嗯，听上去其实是没有最优解的。生涯的角度，他会有一个观点是说，人啊，人生在每个阶段是需要完成你这个阶段当下最重要的那个核心任务，同时为你下一个阶段提前做好准备，这样你才能够从容的从每个阶段中去过渡。那就意味着每个人其实是要先估算一下你预计自己退休的年纪，以及未来你可能需要的生活成本，然后就用到，其实也是用到您刚才说的方法，就倒推出来，我从现在开始需要存多少钱。有些理财的人士，他的观念是说，我要调整我的消费的顺序。当我这工资刚拿到手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动作不是先消费，而是先储蓄。 嗯， 我就把固定的那部钱先存下来， 就相当于我就发了这么点钱。 对，其他的我就已经忽略了在心理上，然后剩下的我就先把该存的钱存下来，剩下那些钱才供我做消费用。 好，就相当于刚领到工资就交了一笔罚款。 嗯， 是吧？ 或者假设它就是房贷之类的。对对对。 啊，房贷就涨利息了，必须得交。 是吧？这是一个就是强制的。 对，强制储蓄，强制自己去做这个储蓄这个动作。这是很多讲理财课它是最底层的基础，就是这个。如果你连你的资金池都没有，你理什么财啊？ 嗯， 对吧？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其实真的是可以去考虑一些理财产品。 嗯， 因为复利计算的话，应该能够增加我们投资的效率。 这我听出来不像职业生涯规划，这像理财规划。 是，其实说大点是人生规划嘛。但是这都是道理上的懂的。但实际上我最大的担忧还是，这还是从操作层面讲的嘛。最大的担忧还是说大家在能力上还是做不到，就不是我不想做，道理我都懂，但就是做不到。 啊，就是知行合一的问题。 对。 嗯，其实现在最难的就是这个知行合一，在方方面面都存在，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均衡的一个行动，是吧？你不能够中断。 但我身边还有朋友，他会给自己做这样的这个选择，就是买一些保险。 嗯， 就是补充的商业的养老或者是大病的保险。 对。 嗯， 那种保险就是你一次性投入，不能退的。退的也退很少很少的， 有 的 是消有的是消费型的，但有的是那种储蓄型的，看具体的险种啊。但因为我个人是保险的受益者，因为我原来其实就是有生病，然后就保险理赔了。所以实际上你会发现，保险它真正的意义在于哪里呢？尤其是像生病，就是大家可能都很难预料。 嗯， 现在看病可能那个费用也还蛮高昂的，它可能会扰乱你正常的理财储蓄和生活的计划，但是一旦有保险了，它就能帮你覆盖掉很大一部分这样的经济负担。 嗯 嗯， 好，刚才张希呢是从这个你在年老的时候大概需要多少钱，然后反推现在要存多少钱， 对， 像强制自己啊每月存多少钱， 对， 这种方式来进行规划。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未来能挣多少钱， 对， 这个角度是不是也可以来进行一些规划，来存够赚够我们足够的养老钱， 开源。 嗯， 就是开源。所以如果要从生涯的角度，开源的本质，你能赚多少钱回来，它约等于你的能力和资源。 嗯， 换句话说，未来我们能希望自己有更大的能力，不用考虑这个我要省多少钱，轻轻松松就能存下来自己养老的那些费用的话，还是要立足于能力提升，帮你在社会上兑换出更多的回馈来。 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是更重要的。换句话说，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比较的完美，就是你每月有定期储蓄的计划，不管这个钱是存银行啊，还是说去买养老保险，还是理财产品，还是说什么定投啊等等。此外呢，你也要有自己阶段性的事业提升的计划。 对。 开源和节流同时，未来的养老金才够花。 就能看见希望了。 看见希望啊。但是现在呢，确实这个情况也非常的严峻啊。 是。 你看你身边那么优秀的朋友，都有 80% 的人都没有存自己的养老金。 是。 那未来。 所以其实会发现，真正的自由你需要能力做加法，欲望做减法。 嗯。 嗯。 这个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嗯。 你工资也许很容易挣上去了。你的花销也很容易上去了。 嗯。 最后呢，我觉得你不可能永远你的收入都在巅峰上，但是你的消费、你的欲望， 对， 有可能都在一个很高的地方。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也许你现在已经40岁了，也许你年龄更大一点，那又该怎么办呢？回头我们再探讨这方面的话题啊，以房养老可不可以啊？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还爱你坚强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接下来我们来回答几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啊。其实现在啊，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啊，对于很多管理者来说，或者是对于很多新员工来说啊，都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这位朋友他的问题就一句话，在公司或者是工厂上班，遇到主管、经理、厂长，怎么打招呼不尴尬呀？这个问题好像以前很少碰到。 对，很有意思。 嗯 嗯，所以如果你要简单粗暴的回答，很简单啊，你要做三个动作啊。 嗯， 点头微笑，然后说您好或者您早就完了。嗯， 对。 所以为什么会尴尬？ 对，为什么会尴尬呢？换句话说，你希望从一个打招呼当中获得什么呢？ 对。 或者是你有这种社交恐惧症，打个招呼要做很大的 心理建设， 心理斗争， 嗯， 是吧？没打好还会比较尴尬。 对啊，因为正常人的思路是你又没做亏心事，领导也是人啊，所以你见了领导你怕啥？ 嗯，所以我们推断这应该是一位比较年轻的朋友提出来的问题， 比较羞涩的。 现在很多人都很宅嘛。 嗯， 我可以不出门，我可以不和别人交往，我的日子过得也挺好。但是现在呢，必须要工作，必须要跟迎面过来的这个上级有那么一个互动，这该怎么办？可难为死我了，没有训练过。 所以你看很多公司给新员工做系统的培训， 嗯， 尤其是类似于像军训有拓展啊，系统训练，训练大家早上问好啊，我觉得其实那个就是一种强化。 哦， 嗯， 你今天好吗？好。明天可以更好吗？ 好，很 好, 非常 好, 好，非常好， 对吧？ 耶耶耶， 学的挺像。 我每天都要从一个中介公司门口经过， 哦， 每天都听他们这样的唱早操，这叫， 因为这是一个习惯嘛。问好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之所以做不出来，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形成习惯。所以一旦形成习惯了，对他来说就是下意识的， 嗯， 就不用耗费任何心力的就可以做了。 这就跟那个部队一样，是吧？立正、稍息什么的都已经刻在了脑子里了。 是。就自然反应， 嗯，是不是？有些人他属于被动型的，让他张口很难。对， 嗯，就性格本来很腼腆。 对对，我觉得这部分人其实也挺多的。但如果碰到一个还比较随和的老板，外向的老板， 那你就腼腆的看着老板笑一下就也可以，给你个眼神自己体会。 就是谁打这个心，谁先开这口的问题 啊？ 比如老板过来了，小张你好啊， 嗯。 啊， 这也是 小张也能够被动的回应一下。 对， 但是要小张说，啊，张总您好，小张就比较难张口。 哎，你说到这儿，我其实想起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我们对于权威是有一种骨子里的敬畏的。 嗯 嗯，而且这个权威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其实在家里。早一些的父权的社会嘛，所以在家里就变成是家族的长辈，嗯，父亲，然后到了公司，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或下意识会把领导当成是自己家里面的父辈和宗族上的人， 嗯，哦， 所以有的时候是会有那种你说的那种紧张。 对啊， 对， 因为从校园出来会把他理解成校长，是吧？理解成什么 教导主任， 班主任， 嗯， 啊等等，所以呢就是他可能决定着我什么。 嗯， 大家会觉得 心里会确实会本能的会有些畏惧， 啊，会， 而且这个畏惧会随着你领导的官阶的这个高低是成正比的， 嗯， 就官越高你可能越担心越害怕， 嗯， 你可能跟个班组长打个招呼是很轻松，让你跟个厂长打招呼你就会， 嗯，对，就会往后退， 嗯， 是， 嗯， 这怎么办？ 这是咱们传统文化， 嗯， 传统文化里面的带来的这个东西， 嗯 嗯， 刚开始会尴尬吧。时间长了的话，也许你老板也不认为你怎么样了呢。 其实打招呼本身这是个很小的工作上的一个情境了。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逼迫自己一见着领导就很自然热情主动的打招呼，你就用工作成绩说话一样的呀。老板也应该不会因为你不跟他主动打招呼就觉得你工作能力不好。 这块啊，你能改变你就改变吧，不能改变就让老板改变，因为人都是相互的。就是你看到老板很尴尬，老板不尴尬吗？ 他能 get 到你的尴尬，就你看到他放松他也会放松，就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感觉其实会传染的， 是的， 镜像的。 所以我觉得你大可不必尴尬。为啥呢？你就是不知道怎么打招呼，老板慢慢的也会知道啊，你见着我紧张，然后老板呢也会更主动一点。 对 吧？ 对。 那如果老板也很尴尬，你也很尴尬，你俩都低着头走路， 尬到一起了， 对，尬到一起了。我想应该不会吧，是吧？老板想，哎呀，我怎么跟这员工打交道？ 我怎么让他不尴尬？ 哎呀，我看他我就紧张，这怎么办？ 哎，您这倒提醒我了，我回忆一下我过往的职业经历，那么多年啊，我遇到的老板真的都非常的好，非常的就是善解人意。因为我做小朋友的时候，尤其是第一年见到那种。就是级别很高的老板合伙人肯定会紧张的，肯定会紧张的。 对。 但是我再回忆一下那些老板，如果在电梯里尤其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你那个从一层到八层对吧，你还有一段时间，老板会主动跟你去聊，哪怕是聊聊天气啊，来的路上堵不堵啊之类的。 对。 就会让你放下你的心防，时间长了你也会很轻松。 对，是的是的啊，就是你尴尬就尴尬吧，我觉得时间长了呢，老板也会去化解这个尴尬，大可不必，是吧？ 他毕竟是老板 啊。是，也许呢，随着你这个年龄的增长啊，你慢慢的也会化解。还有一些人跟我讲啊，他说，这个新来的员工怎么都不跟我们这些老员工打招呼呀？就跟他有工作关系那几个人打招呼，我们这些呢，他这跟 不认识 似的 啊， 对，这个都在一起。我发现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跟我讲，好多人身边可能都遇到这种。现在00后都 佛系9500后 对吧?95后啊、这个是职场的这个新生代。那你怎么看这种现象？我不跟你打招呼。 还是内敛羞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95000后更多的孩子他们成长环境中网络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其实在虚拟世界是很容易放飞自我的。但是反而到了现实世界，因为他除了学习以外，在现实世界中的与人的互动锻炼的机会少，所以就会造成这种羞涩。但其实很多人是慢热的，你跟他熟了以后，私下里其实是很放得开的。 但是很多老员工也想，我凭什么跟他打招呼呀？ 那不就僵到一起了吗？ 对，所以就可能在一起工作一年了，每次都擦肩而过。 这个现象确实特别普遍。 是，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也是社会在变迁，或者说社会在进步的表现。真的。 进步的表现。 因为大家就意味着新生代在组织里面可以相对的做自己了。 更平等了。 对，我不想跟你打招呼，或者我羞于跟你打招呼，我可以不打。我有这个自由嘛。 我也不会因此有什么损失。 受到惩罚。对，其实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 好吧。但是我想提高组织效能啊，这块打招呼还是比不打招呼要好的。这应该是老板考虑的问题，就是怎么破冰的问题。 是怎么去做团队融合。 是，所以员工都是吧，相忘于办公室，老板不能这样。 对。所以我发现现在的组织管理对于创业者、领导和老板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对。 因为跨世代的员工管理起来这个挑战是巨大的。 是，从70后到90后啊，这个70后和80后就有差异，80和85有差异，85和90有差异，90和95有差异。所以你可能跟几波人在一起是吧，工作你还是老板。 要分别适应他们的风格，还要去调整和融合他们之间。对老板的挑战非常大。 所以如果碰到这样的员工，他不跟你打招呼，那好吧，那从员工的角度来说，就看谁需要谁了。你更需要他呢，你就去找他。他更需要你，他也会来舔你。 其实谁主动打招呼啊，如果在我看来，我觉得根本就不重要。 就是一层窗户纸。 对啊。对，所以如果你看到他，你就看心情，看到他你要想跟他打招呼，你过去拍个肩膀都可以啊。 好。哎呀，其实简简单单的一个打招呼，也许在60后

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张希。张希你好。 香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还真是挺纠结的。他说本来不想裸辞，但实在是逼到一定的份儿上了，加上自己对于未来过于盲目自信。如果让我重新来一次，我还真不知道怎么选。如果知道未来几个月会怎么样，我肯定会勉强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反正还是辞了。他说从今年3月份到现在一直是骑驴找马的状态啊，都没有拿到 offer。 这期间啊，面试了10家公司，面试的都快吐血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现在的行情真的这么不好吗？当时以为在公司啊待的时间比较短，不到2年，觉得不好找工作，可是到现在我发现还是不好找工作。面试了这么多家没有给我 offer 的，我觉得很奇怪，难道我有那么差劲吗？为什么我做财务做了7-8年，找一公司却这么难找？什么 CPA 证书啊，毫无用处，没有人理你的证书，看重的还是经验。我的工资要求高吗？我如果想去2线城市，工资维持现状是否合理呢？或者是说现在的能力不够，不上不下，我面试的都快吐血了，是不是我的目标不够清晰呢？我做财务的，财务真的不好找工作，人多的要死，每次面到终面感觉不错的时候，结果都录取了别人。他这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叫什么屡试屡败。 屡败。 他现在没有自信了。 嗯， 这个很关键。 首先感觉到他其实对于，因为现在现状是很困难的嘛，很艰辛的，然后10家都没机会，所以能感觉到他对于轻易辞职这件事是有点后悔的。 后悔了。 但是他又很无奈。 嗯 嗯， 是。就是原来高估了市场，也高估了自己。 对。 结果发现呢，就是一家不行，两家不行，最后这么多家不行，他就开始，你看是不是工资高，要求高了，是不是能力不行，是不是、 嗯、 是不是我没有做好这个职业规划。 嗯 啊，是不是我入错行了？财务这工作不好找， 竞争太激烈、 啊 嗯。 我要不要去2线城市、 嗯、 换一个地方？ 嗯， 他就完全否定自己了。 对，对，我其实特别好奇啊，10家公司都没有面试上。 嗯， 其实如果很武断的做个判断，只能说明他这个人和他面试的岗位是不匹配的，所以就没有人要他。 哦，你说的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我要参加奥运会，我每年都参加，我也进不了决赛，因为我 名都报不上 参加奥运会的那块料。 就有可能就是他的人和岗不匹配，但这里边又会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他的期待过高、 嗯、 他投的这些岗位对经验要求比较多，在他的背景信息里边也有提到过、这里边有很多原因了。所以我其实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 你失败过这么多次，你就没有问过那些面试官为什么不要我吗？ 哦， 这是他需要做的功课呀。 是， 你光自己想是没用的。 你这失败没有成为成功之母， 嗯， 反而成为下一次失败的上一次， 垫脚石， 对吧？ 嗯， 啊，得问问。 对， 他都到终面了，你看看，自认为竞争力还可以呢， 嗯， 最后还是被刷下来了。 而且大部分 HR 在通知你面试结果的时候，因为预期未来是不会跟你再打照面了，这是个特别好的机会，去问他真实的想法。 嗯， 所以如果我是他，我不用等到十次，我可能等到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我一定会问说，哦，那很遗憾我这次没有机会加入贵公司，能不能请您很诚实的诚恳的告诉我，我到底是哪里不满足你们的条件。 嗯，他在刚才的这段话当中倒是说了一个点，他说， 嗯， 看重的还是经验， 嗯， 没人理你的证书。 嗯， 啊，他考了 CPA 证书， CPA 应该是 国内的这个 注册会计师的一个证， 对， 是吧？ 对， 嗯，这个没有用吗？ 谁说的？证书是有用的，但是证书本身它只能证明你有这个知识。 嗯， 任何纯粹的知识在这个年代都不值钱，知识一定要和技能绑定。 嗯， 那我怎么证明我除了懂这个知识我还有这个技能呢？那就是通过经验来证明了。 嗯， 也就意味着很有可能他有这个证书，但是在他过往这七八年的工作中，他处理的他的岗位也好，他的职责，包括他处理的这些财务的项目和经历都是太简单了。 嗯， 可能人家要求的是更难的更复杂的财务上的处理。 嗯， 他没有做过。 嗯， 所以就不信任他。 嗯，好，他毕竟他也做了七八年的财务了，在上一家公司呢待了两年。 对， 这里面是不是你的经验或者说你的一些核心的能力和你应聘的这十家公司没有匹配上？ 非常有可能。因为财务这个岗位本身它是一个很讲专业技能的。 嗯， 任何专业技能的都是经验大于学历本身。 嗯， 包括证书本身。所以而且财务啊，它的细分领域比较多。我哪怕都是做，比如说我都是做会计，我在不同的行业做会计都会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它涉及到具体的就是技术处理。我知道，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那个四大，它的审计组它就会分我专门审，比如说高科技公司的，专门审房地产的，专门审制造业的。那就意味着不同公司它在财务处理上它是有自己的惯例，是就是专业技术上处理是会千差万别的。 嗯， 啊，当然它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嗯， 也就意味着他在投简历的时候，你的目标岗位其实是由三个东西决定的，叫做行职企，行业跟你原来的行业是否匹配， 嗯， 职位是否匹配，到底是高一级啊低一级还是持平啊， 嗯， 然后这个企业是否匹配，因为企业又分了你是国企外企还是民企。 嗯， 如果这三个都不匹配，你胜算是很低的。 那现在已然如此了。那这十家公司有没有一些共性？以后在选公司的时候，这些公司咱们就是不是可以绕开了？ 他得有些策略。 有策略了。 嗯， 不是说你真的一无是处， 拍脑袋啊，网上海投啊，嗯，那这个就太效率太低了。 嗯 嗯， 就是把你能够梳理的能力和你再挑选的公司进行一个有效的匹配。 嗯， 如果你觉得差不多，你就去试，是吧？ 对， 把自己想象成面试官，可能你面试了十家公司，有人说的久病也成医了，是吧？你可能也能当个面试官了。 其实我觉得也未必完全是坏事儿。 嗯， 我觉得如果他在听节目的话，我特别希望他能从过去这十次未果的面试中，我建议他可以再打打回访电话，或者想办法去问清楚到底他差在哪里。 嗯。 然后把这个经验总结起来，避免他下一次的失败。 嗯，他从三月份开始到现在 也有半年了呢， 半年多了啊。 嗯， 这个时间段确实也是 蛮让人焦虑了。如果你半年对找不到工作的话， 嗯，对。而且我们也看到，今年第四季度啊，这个一些行业的用人需求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不如原来那么多了啊。 嗯， 所以你是不是也要放低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价？他刚才也谈到了，就想去二线城市啊，公司维持现状是否合理？ 对，但是他提这个问题，就能看出来他考虑事情的出发点还是自己。 嗯， 我想去二线维持现在的薪资， 现在的薪资也就类似于一线城市的薪资、这个问题本身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能看出来他考虑的还是收入。那实际上如果你现在求职要从供需的角度考虑，一定是企业要求，你要考虑你怎么能够更好的满足企业要求， 不是说工资能不能够维持现状，而是说你的能力能不能够 达到用人标准， 同时开到这个工资，是吧？ 对， 现在已经这样了，对不对？那时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就算是沉没的一艘大船吧、你只能够抓住目前的这块小舢板，就是你自己啊。 他确实是能力 hold 不住欲望的典型，所以他就得减欲望加能力。 哎，是。你想去的公司去不了，那你不想去的公司呢，你估计也看不上，是不是？那这高不成低不就的该怎么办呢？可能到年底的时候也许就会将就了。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将就。不愿意将就是 没逼到那份儿， 没到那个份儿上。当你没得选的时候、你天天吃白面，有一天让你吃粗粮，你吃不下，哎，那是你没饿到一定的份儿上。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也挺好的，让我们明白啊，市场有多么的现实，个人有的时候有多么的脆弱，或者是说，我们是不是一直用一种不理性、不客观的视角在看待我们自己，给予自己过于乐观的评价？ 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来看下面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反正情况也不是很好啊，也希望通过我们节目能够给他一些鼓励和建议。他说，女孩子一个人在外地工作，最近公司减员，我没有和父母说，打算自己啊先撑着，最多能撑一两个月吧。可是有朋友劝我和家人说吧，他觉得呢，这样家人能了解你的情况，不和家人说那才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可是如果我和家人说了，他们一定会唉声叹气，会特别担心。我的父母啊是特别操心，心特别细的那种人，我不想自己这么大了还让他们操心。那说还是不说呢？不说啊，自己感觉没个依靠，怕回头撑不下去，说了又会让他们担心，还影响他们的心情，好纠结啊，愁死了。这就是所谓报喜不报忧的问题啊。 我能理解他的纠结，但是我不能同意 啊。都能理解是吧？都希望父母不要为远在外地的打拼的孩子们操心。 对，但我真的，哎呀，可能还是跟我自己的家庭环境有关。我觉得家人是什么？家人就是拖住你的人啊， 嗯， 所以我觉得愁的没道理，你就说呗。而且你与其纠结，还不如把你所有的时间精力，把你的心气儿都放在努力找工作上面。 他的父母特别操心， 嗯， 心特别细， 嗯， 我们都说家庭能影响，会影响孩子啊， 嗯， 那这位朋友，你像不像你的父母？你是个挺操心的人，我觉得。 对，想的比较多。 是的。 嗯。 所以你看， 顾虑比较多。 你就是你的父母。 对对对，是您、 嗯、 那这么说，我爸妈都很，就是 父母能投射到你的身上， 嗯，真的是，嗯，很乐观那种。 张欣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先和父母把这事儿说了，然后呢，别在这个事儿上纠结了。 别浪费时间了，因为这马上转眼就到年底了嘛，抓紧时间好好找工作。而且其实如果要给他一个具体的建议啊，他实在是现在纠结的没办法，我觉得他可以设定一个时间的底线。 嗯， 比如说我未来两个月之内还找不到工作，我就要跟父母说了。 嗯， 我可以允许自己再拖两个月。 嗯， 啊，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就是我不确定，要看他的资源，他的朋友有没有办法支持他一段时间。 你不想让父母操心，嗯，这是你的出发点。但是你想，你要是永远没找到工作，会不会更让他们操心呢？ 嗯， 瞒得过初一，瞒不过十五啊。 对， 是不是？ 眼看就要过年了呀， 眼看就要过年了，你回去了，嗯、你拿什么是吧？回去呢？ 交代。 嗯， 哎、 是，万一父母还能替你帮点忙呢？是不是？父母他还有他的朋友啊，他还有他的兄弟姐妹，也许能够给你提供一些信息啊，介绍个什么工作呢？ 是， 对不对？永远不要低估父母的力量，父母为了孩子啊。那是能想很多办法，能有很多的付出的，是不是？ 还是跟父母说，因为这也不是天塌下来的事情。 对，这暂时的困难，我相信应该是会过去的。 嗯、特别她也是一个女孩子， 嗯、 这个女孩子张欣也更能够理解啊，就是这个家庭的支持对于他们的这种力量。 嗯，对。我其实身边有些朋友啊，可能比如说到40多岁，就是人到中年的时候，因为各种原因忽然失业了，然后也一开始有点纠结，但后来就跟父母说了。他，你想想40多岁人父母的年纪应该也不小了，对吧？然后他们的父母就会说，就义无反顾，就说你回来吧，你就算后面工作很难找，我们这个家永远都是你的。然后他们其实就在自己的父母家住了大概得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嗯， 但后来的话又有工作了， 嗯 嗯， 就是你觉得你告诉父母，让父母操心，那事实上呢，也许你告诉了父母，大家呢齐心合力， 嗯， 也许这个问题还有转机呢， 对， 那你一人扛还是大家一起扛， 对， 一人扛能解决问题也行，是吧？三个月内我必须找到工作， 嗯。 啊，我一人扛了之后就当没事人一样也可以、 嗯、 对吧，但你一人扛不下去了，你还不跟别人说，那不叫死扛吗？ 对，因为我最担心的是他现在的最主要的任务其实是要增加找工作的胜算， 嗯， 这是主要任务， 是的， 但是他担心呢这个东西，无论你担不担心，说实话这个都没有办法给你找工作加分， 对， 反而让你分心，他是减分， 是， 对，这是干扰。 嗯，你也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啊，给自己定一个计划啊。 嗯、 下面呢，我们不从这个和不和父母说的这个角度啊，我们从这个如果突然有一天公司通知自己不用再去了啊，这个没有工作了，失业了这个角度，哎，该怎么来解决后面的生活和工作的问题？ 嗯， 探讨探讨啊。 嗯， 因为现在呢，这个确实有些行业发生的变化也很大。 嗯， 某些公司呢可能也是遇到一些经营困难啊，可能会要宣布一些很艰难的决定啊，要减员多少多少、 嗯、 如果这中间有你，嗯，有你，你该怎么办呢？突然得知这样一个消息，吃顿好的 那算想得开的， 嗯，因为毕竟还要拿到一笔遣散费啊，补偿金的是吧？ 哦，明白明白。事实上就是从量表就是压力量表的角度，失业带给人的压力不亚于婚姻失败。 嗯， 它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就是原来天天去做的一个事儿，突然 就停了， 你不用来了。 嗯，尤其是那种事先没有任何预告的， 嗯， 就晴天霹雳式的那种通知。 对， 嗯， 如果摆一个亿摆在你面前。 哎， 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想法。 那你多解雇我几回吧， 五百万也可以啊。但问题是，你其他的生活都没变， 嗯， 就这个变了， 嗯， 是吧？就是工作没有了， 嗯， 其他的还要照常，还要开销， 那个瞬间那个压力会很大， 嗯，这个压力会很大啊。 对， 你是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的， 嗯， 有的接过的个案中也有， 嗯，他们怎么来处理当事人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首先其实人都是会面对这种怎么讲突如其来的变故吧，可以算是他都有一些情绪和压力，所以第一步其实是先安抚好自己的情绪，因为你脑子烧得特别热的时候你是很难做很清醒的思考的。 嗯， 好，情绪处理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处理情绪可以有很多方式啊，你找信得过的家人朋友去聊天去倾诉都是可以的。有的人不是通过说的方式去宣泄情绪，他可能是写写画画啊，我唱歌运动都没问题。好，情绪处理好了，当你能够冷静思考了，要做的第一件事先是盘点你的资源。什么叫资源？你的存款， 嗯， 你认识的人， 嗯， 包括也许那些年聊过的但是没有成交的猎头之类的，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这是第一步，资源盘点好了，第二步要整理你自己的简历。 嗯， 整理好简历以后就要开始上网去有针对性的就去投放了。而且如果你后面还能够得到面试机会的话，其实我个人有一个提醒啊，就是绝大多数人容易踩的坑就是面试不做充分准备。 嗯， 实际上一个真正的成功的面试背后是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的。 嗯， 就是要对你的目标岗位有深入的了解。 是啊，你到那个单位至少要工作半年甚至更长更长的时间。 嗯， 你就指望一上午就把这事儿搞定了，是吧？还要在之前就面试的那个上午下午之前再做更多的工作啊。 嗯，做功课。所以基本上其实三步走了，就先安抚好情绪，然后盘点资源，时间，金钱等等你所有能拿到的支持，然后就开始为下一步的重新出发做准备了。 嗯，先说这个情绪啊。 嗯， 我想得到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面对这样一个打击，可能那一个星期脑子都是不清醒的， 懵的，有可能， 或者说你会涌出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 担心，嗯， 这些想法都是没有头绪，或者是没有太多理性的， 对，思绪万千， 思绪万千，是吧？然后还理不清， 对， 嗯，所以那个时候千万不要轻易的做决定， 是， 你可以去吃没问题，你可以去睡觉没问题， 或者跑步什么都可以 啊，运动是吧？旅游这都没问题，但是不要在那个期间轻易的做一个你后面工作安排的决定。 对，因为那个时候你抓的所谓的救命稻草，没准最后被证明是一颗毒药呢。 嗯，是，我也做过这样类似的朋友之间的咨询啊，就是突然知道啊自己的工作没了啊，也跟我说了很多要创业的想法。 嗯， 但是从这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觉得他说的那都是坑啊，那些都是这个想的不是很成熟的一些计划。 嗯， 但是人自己因为在那个情绪上面，知道吗？ 还既忧虑又亢奋。 对对对，其实这种是不太适合做出一些重大决定的。 对，你讲没问题，你就是相当于是白日梦这些都可以，但是不要做决定。 嗯， 不要最后做决定。 嗯，是，这个情绪可能会有一个过程。 对。 嗯，就像这个发生自然灾害一样，可能有一个应激的反应。 是。 那日后你的那种无助焦虑感就会涌上心头。这个时候也许就需要寻求这个专业的这个咨询也好，或者是指导也好，或者是支持也好。 嗯。 从你身边的那种资源朋友当中啊去入手。 对，其实我知道，裁员这个话题在这些年并不陌生，因为跟整体经济形势有关。然后我知道有些企业他会比较用心的给自己被裁掉的员工直接企业买单，替员工去买那种后面的生涯规划的服务。 哇，这么好的企业。 对， 真是送上马服一程啊。 其实我觉得这些企业是聪明的，他们可能裁员也是被动的，也不是因为员工能力的问题，所以他们希望跟这些离职员工也保持一个好的关系。 嗯嗯嗯，这不错啊，有良心的企业点个赞啊。 嗯， 好，不管怎么说啊，给自己设定一个找工作的计划，这样的话呢，你按照计划来行事，你就不会那么的没有目的，心态也不会那么的焦虑。一个人即使没有工作，但是他内心有计划的话，每天的日子过得也会相对来说比较的踏实和平稳。 对， 好，这里是职场八木团，今天节目啊即将结束，最后我们请 张希给大家提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啊。 嗯，好啊，这个开放式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公式啊，就是困境三分法。 嗯，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困境，有的是自己工作不得力造成的，有的是被裁员造成的，所以实际上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先分析一下哪些困难是你自己可以掌控的， 嗯， 哪些是你不能掌控但是你可以影响的，还有一类是你又不能影响又不能掌控的，叫困境三分法。我举个例子啊，你能掌控的可能是你的努力啊，你怎么去跟上下级沟通啊，你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但你能影响的其实是你跟你周围所有人的互动，他们对你的看法你是相对可以影响的，但是剩下的这些因素，尤其是外界的社会的企业的因素，你就既不能掌控也不能影响了。 嗯， 所以我的问题是，当你在遇到困境，或者你回看以前你遇到的困境，能不能把它分到这三个领域里面去， 嗯， 然后重点关注前两个领域， 嗯嗯，然后再寻求突破。 对， 我再加上一个我的建议，就是可以单点突破。 嗯， 就是你解决一个最重要的 聚焦 啊，嗯，这样的话你从里面啊绝处逢生，杀出一条生路来啊。 嗯， 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职业生涯的咨询师张希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谢谢张希， 谢谢香露，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嗯，接下来是北广歌舞，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 107.3，朋友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吧？我现在广州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我很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爸爸每天都上班吗？管得不严就不要去了，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别舍不得穿上吧。以前儿子不太听话，现在懂事，他长大了。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 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